人士检疫安排至零加三，喺机场有到海外公干或者旅游嘅市民都认为新安排更具弹性，又话可以节省回港之后检疫费用同时间，计划去更多地方旅游。有雇佣工会话，新措施令到雇主节省大约3000多元检疫酒店同核酸检测费用。留意到近日雇主对于从海外招聘外佣嘅意欲增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强台风奥陆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清晨5点，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1-2阵骤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强台风奥陆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清晨五点，奥陆集结在北纬15.1度、东经124.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0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稍后达到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公布最新四大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首先咧，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嚟到香港嘅人士，检疫安排。由3+4改为0+3。第二，取消旅客登机之前要提交核酸检测的要求，用快速抗原测试去取代。第三，取消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不能够登机的限制。第四，来港易和回港易计划将不设限额，并且适用于内地所有地方和澳门来港的人士。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 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我是关心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时间来到6: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天是2022年9月25日，新录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今早的时分都要提一提大家，因为黄色火灾险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跟大家也都讲埋今天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星期一稍后同埋星期二咧，风势都系颇大噶，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随后咧，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咁亦都提一提大家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3至6。低至到中水平噶，咁如果咧今天系有假放嘅朋友咧，咁希望可以好好咁样珍惜把握呢个假日活动嘅时间啦吓。稍微咧叫做今朝都系凉啲同埋大风啲嘅，应该做一啲户外活动咧都几舒适嘅。咁但系咧都要留意住啦，因为今日咧即系虽然大致天晴啦，但其实都颇为干燥啊。如果咧系吹得多嘅话咧，可能都会觉得啲皮肤有啲干干地啦。咁所以咧就好好咁样享受假日之余咧，亦都要谂一谂做啲乜嘢嘅活动咧，又唔会话太晒。又不会说太热啦，毕竟最高气温可能阵间中午都上到32度噶啦。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一啲点唱嘅说话，又或者系好想打电话嚟同林慧倾下偈啦，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大家倾下偈、点下唱之余，又可以分享下近况。似乎咧呢一种隔空嘅分享近况，都成为咗我哋疫情期间嘅新常态啦。 病了也可当度假，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 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走咗古巨基加埋 MC 张天赋嘅自我安慰，跟住拣嚟呢一首嚟自姜涛嘅作品。呢、這个时候听咧，都好有大家嘅一啲感觉，因为好多时对一个人嘅支持或者对于喜爱嘅一件事，都系风雨不改。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 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知 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大大的礼会爱够强，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能，得意未成，不升迁也会怕爱情。 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就大大的理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诚恳先先也会怕爱情渐共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失恋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别要张开双眼。 送走了梅艳芳和张学友的作品《相爱很难》。六点半新闻之前揀来这一首来自草蜢的情歌。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都有点唱的说话打电话来。 莫中想起需要我吗？满满的想听一首歌，初恋的念头都与我们渡过，曾是醉人情节再想激索，玩乐声遮掩不了痛楚，共大家一起呼笑望，多少青年人伤了变成自我，谁亦也曾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年少爱玩火，莫为昨日独自难过，有时现实，有时无心的错，没有开始知道这缘是结果。 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阵间咧六点半之后咧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总统少马赫斯话，希望分别与中美两国加强关系，又话菲律宾有兴趣就共同开发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与中国重启谈判。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存在主權爭議，前總統杜特爾特六月終止與中國的相關討論。少馬赫斯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接受彭博電視訪問的時候說，為了令到能源供應多樣化，菲方有意與中方重啟共同勘探油氣資源的對話，但任何協議不能夠違反菲律賓的法律。曾經形容中國是菲律賓在疫後復甦之中最強大夥伴的小馬赫斯，接受美聯社訪問的時候說，為了國家利益和維持和平，有必要與中國聯繫。另外，小馬赫斯早前提到菲律賓的未來不可以沒有美國，他在訪問之中說，總體上要與美國加強關係。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西方國家實際上已經參加烏克蘭衝突。拉夫羅夫在記者會說，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情報，所作所為已經違反海牙公約之中對中立國的要求。拉夫羅夫又說，西方國家早就開始在烏克蘭進行操控，他說美國現在將烏克蘭視為後院，以保持地區霸權。他同時指出，當前局面亦都是由於在西方長期操控之下，北約不停擴張造成。烏克蘭因應有報導指伊朗向俄羅斯供應無人機，決定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級，伊朗外交部表示遺憾。發言人卡納尼說，烏克蘭的決定是基於未經證實的報導，強調伊朗在俄烏衝突之中採取積極中立的明確政策，建議烏克蘭不要受到企圖破壞兩國關係的第三方影響。卡納尼又說，伊朗將會針對烏克蘭的決定採取適當措施，但他沒有透露詳情。烏克蘭日前宣布將與伊朗的外交關係降級，撤銷伊朗駐烏克蘭大使的證件，並且減少伊朗大使館的外交人員數目。回來本港，政府將會放寬海外或台灣從機場抵港人士檢疫安排至0+3。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認為有科學數據支持，如果未來幾個星期輸入個案沒有反彈，有條件再放寬至0+0。孔凡毅又說，如果本地疫情持續受控，單日確診維持5000宗或以下，有機會短期之內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口罩令和疫苗通行證措施暫時仍然需要維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一稍後和星期二風勢頗大，有一兩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5%，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高永文医生，请支持香港义工奖，共建更美好香港，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香港小姐冠军向海南。 最初未入的时候呢，即是小个睇报纸就自己都维牙，就成日就觉得哦，咪就一班港姐着到靓靓出嚟囉咁样。但到自己真係入咗个会，真係去做 committee 做好多嘢嘅时候，你会睇到係我哋真係做咗好多嘢，帮咗好多唔同嘅人机构。Hello， 我係向海南，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咪走。 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 那知道今晚要做到 Hell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一講聲 hello， 快樂自然換到。 听过来自侧田的你好。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好了，我们听下大家的电话先。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黄太，早晨黄太。 早晨啊，林慧， 你好。你好啊，点啊？ 系啊，好开心啊，能够打到电话又接得通。 嗯，我都高兴听到你把声啫。 多谢多谢，你把声好好听啊，林慧。 大家咁话。 咁咧就特别咧系即系话打电话嚟咧，即系话我先生咧。佢系旧历咧系9月15日生日嘅， 嗯， 咁我个女阿 Esther 咧就系9月28日新历嘅， 系 系啦，咁就宝珠我四姑娘阿 Joyce 咧系8月10日咧就生日嘅， 嗯， 咁当中咧就其实教会近期生日咧都有好几位嘅，好似阿燕丽啦，即系卢伯母啦，咁就阿郑伯母、阿燕群姊妹啦，阿佩仪、阿志刚啦，阿海怡、慧仪、月好、口刚同埋阿志林嘅，咁喺呢度都其他即系都恭祝佢哋各人咧。最紧要身体健康啦，事事都顺利啊，各方面都有主祝福佢哋啦，各人，咁都特别为到救世军同埋新手助人协会嘅护老院，因为我妈妈嗰阵时喺救世军度住咧，都好多谢佢哋院舍嗰、那个。照顧院即係嗰啲長者嘅人，因為咧佢哋好辛苦嘅，好即係都照顧嗰啲住院嘅老友記啦，咁有愛心咁照顧佢哋，能夠咧啲老友記咧喺院舍居住咧都係健健康康啦，每一日都係開開心心咁過，因為佢哋都設計唔同嘅活動俾啲老友記玩啊各方面嘅。咁真係都好開心下嘅，咁感謝啦咁樣。咁零時呢就係、是、都補足婦女瑜伽嘅阿姨妹生日啦，咁同埋呢我哋教會嘅細胞小組以馬內利阿 Shelly 呢去9月10日生日嘅，補足佢哋生日嘅。 咁好多谢能够接通呢个电话， 唔好客气， 多谢多谢。咁都特别为到我哋香港嗰个疫情咧，系渐渐咁样去即系话即系减退啲啦。希望咧我哋香港可以复常啦，能够真系。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有饭食。 是啊，真的。希望他首先第一步遇上，跟住之后就可以再更进一步，那就好了。 是啊是啊，逐啲逐啲嚟，即系去慢慢慢慢去真系嗰个开放翻嗰个出入境啊各方面咯。咁能够即系嗰个市面咧係即係有嗰個流通咯， 係啊， 咁即係希望嗰、那個社會越嚟越好啦，即係我哋在位掌權者能夠有智慧咁樣去逐步逐步去真係去造福我哋香港市民。咁感謝神啦，能夠我今日接通。即系同你倾偈啊！多谢你啊，林伟， 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因为其实都系嘅，即系你都讲咗好多咧。香港一啲过去几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多留意咗嘅一啲地方啦，譬如可能好似你话斋嗰啲嘅护老嘅中心啊等等啦，工作人员真系唔简单，即系平时都知道佢哋唔简单嘅，但系喺疫情期间咧，可能多咗个关注啦，亦都多咗人去留意啊。譬如可能有一啲嘅疫情嘅时候咧，同啲长者有关系嘅时候咧，可能咧院舍嘅员工佢哋又会多咗好多掣肘啦，多咗好多工作啦，或者系甚至乎喺照顾方面啊，或者好似你谂过啲话搞活动啊。又要想下啲社交距离啊，咁样，即系其实都多咗好多嘢要去做一啲嘅调适同埋改变。 系啊， 咁我觉得我哋嘅社会其实虽然话系受到疫情嘅影响啦，但系各行各业咧都其实系不断进步紧嘅，即系谂紧一啲新嘅方法去到啊，点样可以将佢变成咗一个常态之中，我哋又唔会太辛苦或者太压抑嘅咧，咁所以我觉得都好叻嘅，即系香港人嗰个精神就系不断咁样去奋斗啦，同埋不断咁去求变创新，咁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即系喺呢啲变化。当中啦，学习咗之后咧，就都希望可以遇上啦。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我都好好想咧点一首歌嘅。系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啊。因为我啲屋企人，特别系我啲仔女嗰阵时咧，佢系好中意呢只歌嘅，佢哋唱嘅。咁我初嘅时候我唔识嘅呢只歌，咁听得多喺电台你哋播放啦，同埋佢哋都唱下啦，咁我就认识咗呢只歌啦。咁我觉得旋律同歌词非常之好嘅呢只歌系啊。 好啊，咁啊，希望咧即系直接 有机会你播翻啦，就唔一定系限定几时嘅，真嘅。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嘅辛苦，多谢晒你你哋啊，真系唔该晒，唔 好客气。好啦，我哋有机会再倾啦，拜拜。 好，拜拜。 搞到我都好想听埋一份，亦都希望咧呢一个摩天轮转下转下，可以将一切转翻系原点啦。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有时人生就好似搭摩天轮咁样啦，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咧，但系身边咧都可能有好多人同你一齐经历住呢一啲唔同嘅时刻嘅。好，我哋听下郭太嘅电话咯，早晨，郭太。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 好开心今次可以接得通个电话啦。 我哋有缘分啦。 系啊，我都打过几次，但出唔到街咯。 哦，系 啊。我四月几嗰时又打过一次，上个月都打过嘅。 嗯。 上个四月几嗰时我打你咧，其实系好唔开心噶，因为我先生系中咗新冠嗰啲走嘅。 系，嗯嗯。系。嗯，咁你而家安好嘛？屋企一切或者你自己？ 啊。OK 啦，而家暂时。 嗯，都需要时间慢慢去适应嘅，明白嘅。咁但系我觉得，人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喺唔同嘅时刻面对住唔同嘅事情。我相信你，即系四月去到而家九月呢几个月嘅时间，你可能都多咗好多个学习或者好多个适应，亦都会发现自己原来哇，即系一路走来咧都好唔容易，但系亦都庆幸咧，我相信你身边都会有好多爱锡你嘅人陪住你一齐行啦呢一段路。 嗯 嗯， 系啊，即系。我而家都 OK 啦，而家都即系慢慢都放得低。虽然暂时即系成日都系自己一个人咧，夜晚、因为我有工翻咧，日头都冇问题嘅。但系有时夜晚咧静咗咧，就都会有少少嘅感触咯。 嗯， 同埋啊，我都自己都冇乜问题。 嗯， 但系即系我系担心个女啫，我女喺加拿大嗰边咧。佢就成日都话好挂住爸爸，成日都打电话嚟，即系有时喺度喊有声。咁、即系讲，我都话佢你要学得放低啦，你唔好即系唔好自己俾咁大压力自己咯。佢话挂，我都挂啊，即系话好挂住爸爸。我唔得，我唔挂咩？话即系你要咩啦？咁佢而家变咗咧，即系要睇嗰啲。亦即系要揾社工跟啊，喺加拿大嗰边都， 即系都需要啲时间 情绪吓。咁、我希望佢呢样嘢，希望佢可以。自己懂得释放自己 都是一个不容易的课题的，特别是一些重感情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将那一份感情放低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呢、很得意的人呢，在经历那一刻呢就觉得将情绪放到很大啦，即是当然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情绪。但有时呢、我们呢很担心啊，到底我怎样可以克服它呢？这样越担心呢，或者如果你越担心身边的人呢，那个情绪好像呢变成了一个更加大的包袱啊，你会很担心，成日想着这些怎样发展啊，或者怎样可以帮到身边的人啊。但有时换个角度很得意的，当我们发现承认了啊，是啊，我是有这个情绪，但并且呢被自己知道被自己知道这个情绪很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可能都好像我们一样啦，会有伤感的感觉啦，会有不舍啦。面对着这种离别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接受和适应啦。但是你又会明白，就好像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曾经去面对和接受过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看回转头都觉得啊，都没想过当日觉得那么艰难的事，今天看回竟然自己已经经历了，跨过了啦。咁所以我都相信，无论是任何的课题啦，即是生离死别的好，或者如果呢一刻可能好多人受到疫情期间嘅一啲困难啊，或者系一啲嘅问题要去面对嘅时候咧，都一定要相信一样嘢，就系我哋总有一日咧会跨过嘅。同埋如果你女女都好叻啊，因为即系识得揾身边一啲人去帮手啦，寻求一啲嘅协助同埋支援啦。即系如果觉得一个人面对好孤单啊，或者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咧，一定要出声咯。因为就算好得意噶，我有时发现咧，我以前都觉得啊，这个社会系咪个个都好忙碌咧，个节奏咁快嘅时候，个个都要自己顾自己咁样咧，咁但系咧最近咧自己可能真系慢活咗少少，即系多咗时间咧，可能抬头望下个社会周边好多嘅人同埋事情啦，又发觉咧，原来其实我哋咧虽然个节奏好急促咧，但有好多人都愿意停步停落嚟去帮助下或者关心下身边嘅人，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其实可能有时一啲谂法，你会觉得身边冇人得闲噶啦，或者个个都好忙噶啦，咁系一刻我哋嗰个执着觉得自己唔好滚搞人啦，或者我自己试下处理先啦，咁但系真系嘅，如果若然遇到啲问题系处理唔到，或者觉得啲情绪啊，又或者系乜嘢嘅状况，自己一个人可能未必承受得到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出声揾人帮手咯。因为其实身边就算系朋友好啦，屋企人好啦，同埋社会上可能真系一个陌路人都好啦，其实都真系会帮手，同埋真系会有一啲好善良嘅人咧喺你身边咧眷顾住你，同埋陪住你嘅。咁我都今朝好 好开心你打到呢一通电话嚟，我都希望啦，即系呢一刻可能你哋咧都仲系未放低到嗰个离愁别绪同埋嗰一种艰难嘅心情啦。但系总有一日，我希望咧下一次再听到你电话嘅时候咧，你就我过咗啦，所有啲艰难嘅时刻过咗啦。咁而且可能咧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都会有一啲嘅学习嘅，即系几多岁都会有一啲得着，或者几多岁去面对唔同嘅课题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当我今次释怀咗嘅时候咧。到我以后可能到你下一次女回嚟香港啦，你再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将呢一种释怀嘅悠然自得咧，同佢分享，咁又可以传承咗呢一种叫做坦然嘅心态俾佢咯。 系啊，其实咧，即系都好开心，因为都有好多好多朋友啊，亲戚朋友都送都有送佢最后一程啦。但系最唔开心就系咧，因为佢系新官咧，就冇得话瞻仰遗容啊，冇得咩搞嗰啲其他嗰啲嘢啦。总之即系就咁包晒，乜都冇得睇噶啦。即系就最唔开心呢样嘢啦。但系佢都即系都好多谢嗰。咁多啲親戚朋友啊，好多嚟送佢嗰晚，佢都好開心啊！即、就、係、是、我啲仔女啊，成日啲人見到個場面咧，都好多朋友嚟，嚟送佢咯。咁我都好感恩有咯。 明 白。咁其實算啦，唔好講呢樣嘢咯。講翻啲開心嘅啦。 好啊！ 我即係九月咧，就有好多亲戚朋友生日嘅，咁最主要系我先生啦，就系佢九月六号即系生日嘅，咁我个有个儿生孙，佢就旧年去咗英国，希尼，佢就九月三号生日嘅，咁我有个侄孙就九月五号生日，尔乐仔，咁就另外有个朋友悠就九一一生日嘅。保祝佢啦，咁仲有寻日个有个教会嗰啲弟兄就寻日二十四号生日嘅郭基，另外一个细红都系教会啲弟兄啦，我就知道系九月啦，就唔知系九月十号定系十几号噶啦，总之都系九月之星啦，咁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希望香港嗰啲疫情快啲过，个个都可以过翻好嘅生活，重新即系疫情快啲过去啦，大家都。我都唔识 重回正轨啦，总之就系啦、希望一切都可以如常啦。即系人有时都系咁嘅，好似揿一个掣咧，重新启动咁样。有时都要俾自己释放完啲情绪，抌晒啲垃圾之后咧，重新启动一次。希望新一天啦，如果呢个时分擘大眼嘅时候咧，又感恩，我哋又可以见证到自己活多一日啦。 系啦，又希望我女可以自己，即系可以。唔好再咁咩啦， 释怀，总之冇问题嘅，我觉得你亦都唔好太担心啦，佢应该 OK 嘅，系啦，长大噶啦，大个女啦，识处理噶啦， 好， 多谢你电话， 拜拜。 人真系嘅，喺面对住唔同嘅东西里面咧，都系一种学习嘅课题。我自己今朝早听呢两通电话咧，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咁我希望大家听住收音机旁边嘅你啦，如果你都真系面对住一啲嘅困境嘅话咧，咬紧牙关，千祈唔好放弃啊！记住咯，咁我觉得所有嘢咧都会有重回正轨嘅一日嘅。 我和你曾同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望，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 我们与常放赖着远望，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留在海港，同聚焦于前方，在这天 你送上呢一首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 留意到近日雇主对于从海外招聘外佣嘅意欲增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七点，超强台风奥陆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夜里歌声伴你轻叹， 陪伴你每个深宵，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歌曲选择，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曾洁莹、岑亮、刘佩龙轮流带俾你每晚4个小时嘅好音乐疗愈之旅，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轻弹浅唱不夜天。 手拖手梦乡里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等到第三首歌，佢终于完成呢个心愿啦。 谁还想相信那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相思，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助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 原来 Cloud 一路都有一个情歌的心愿的，头两首歌都是讲他对未来和成长的看法，终于来到第三首派台歌是情歌了。至于为什么他这么想唱情歌，因为他觉得爱情是一件大事。作曲徐佩恩，填词阿木，编曲监制冯汉明。 受够你的左动词，满口重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云浩影》，密切接触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以台话你知 ，Ada lo yang namanya stroke ringan。Sebelum stroke, beberapa pasien bisa mengalami stroke ringan atau serangan iskemik sementara. Artinya, persediaan darah ke bagian otak tersumbat sementara. Pasien bisa mengalami gejala seperti tiba-tiba mati rasa yang terjadi sementara, lemah atau lumpuh satu lengan, satu kaki, atau separuh wajah, atau penglihatan tiba-tiba kabur dan kembali normal setelah itu. Bagaimana mencegahnya? Bagaimana kita tahu kalau kita berisiko?Nah, darah tinggi, diabetes, penyakit jantung, lemak darah tinggi, atau kelebihan berat badan adalah faktor resiko utama terkena stroke. Jadi, mengubah gaya hidup seperti menjaga pola makan seimbang dan olahraga rutin dapat membantu memperbaiki tingkat lemak dan kolesterol dalam darah, sehingga mengurangi resiko mengalami stroke. kita juga bisa belajar lebih banyak cara untuk menerapkan gaya hidup sehat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an. Mereka mengadakan lokakarya tentang pola makan seimbang dan cara masak yang sehat. Serangkaian kursus tentang olahraga fisik juga tersedia. Contohnya, kelas perenggangan untuk memperbaiki otot dan mengurangi lemak, yoga, dan kelas aerobik. Di sana juga bisa melakukan pemeriksaan untuk mengetahui kondisi kesehatan kita. Yuk, daftar bersam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2022年9月25日早上时间来到7:10，再一次跟大家讲一声早晨啊！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我是 Barbie 林伟，咁啊同大家讲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咯。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32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同埋星期二咧风势都系会颇大噶，有一两阵骤雨，而随后咧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严正生效，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维持在3至6，低至到中水平。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Kak Sinsa， 我知道最近我自己有啲身边嘅朋友就忙着经常上网喺度揿啦。咁啊揿紧啲乜嘢咧？就系讲紧啲机票啦。但系咧就并不是因为佢平，以前啲人咧冇兴话一折机票啊，或者好平嘅机票，即系可能有啲年终都有半价、七折咁样咧，咁就会去抢机票啦。但系而家嗰个抢购潮咧就唔系话因为佢平，反而系因为佢贵。 真系而家可以谂住想去大岛啦， 系啊，去下旅行啦，或者真系去探亲咧，都真系有啲身边嘅朋友即刻去做呢一件事嘅，因为即系放宽咗一啲唔同嘅疫情嘅一啲入境嘅出入境限制啦，同埋一啲隔离嘅措施啦，咁所以咧真系好似。真系会唔会多咗人去飞呢？咁啊，印尼姐姐会唔会都即刻考虑下？可以翻个家乡咁样。 佢就系咧，搞 Abby， 你觉得咧啲印尼姐姐咧，如果翻个家乡咧，你觉得如果你俾机会，你个印尼姐姐 OK， 家你可以即系呢个嚟紧几个月可以翻去啦，悭耐啲都唔紧要，因为唔紧你可以嗰度见屋企人啦。 总之就放你去啦。 系啦，你觉得格格会系好开心 ？OK， 即刻飞定系会有谂一谂先咧？ 我谂会睇情况，但我估多数都会谂。谂一谂先咯。 点解咧咁样觉得嘅？因为我呢、這、一个题目都讲过，同啲 friend 倾过嘅。有啲 friend 就话一定制啦，一定肯啦，有得飞，有得翻屋企，雇主肯俾你真系翻屋企见屋企人。点解会谂咧？即刻。答应啦，即刻飞啦，咁样。 我自己咧，点解会觉得佢哋需要去谂咧？我觉得佢哋唔系唔想翻家乡，佢哋一定系好有呢个意欲，同埋好挂住屋企人啦，好想翻去睇下啦。特别系嗰啲即系新婚咗唔系好耐啊，或者系有小朋友嗰啲啦咁。但系咧，我以往咧，即系按住我以前啲格格嘅例子咧，通常我哋翻家乡之前咧，自己系要做准备同埋要做协调嘅。首先咧，我以前啲格格吓系咁样嘅。首先佢会将咧要寄翻家乡嘅嘢。pack 咗箱先啦，然之后仲要安排个时间寄啦。咁呢一个虽然需要啲时间嘅，你谂佢哋一个礼拜都系假期啫，又要买，又要整理，又要 pack 箱，又要再约寄，咁起码都拖两个礼拜啦，最快都。然后咧就再要约下啲屋企人啦。喂，呢啲时间咧，你哋啲时候 O 唔 OK 噶？或者睇下嗰边啲季节系点啊？再唔系咧，佢哋通常都会把握住咧呢啲时候咧，就系新年嘅时候翻啦，或者系屋企有啲乜嘢大事。大節或者係有啲咩大事件發生嘅時候翻，因為你唔係成日可以翻噶嘛，你唔係今個月去完下個月可以再飛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咧唔會話即刻因為呢一個措施而話，哎，我好想翻，除非你係咁啱線，本身呢個時候都好需要翻去嘅，咁可能會影響到你啦。但係如果佢本身係諗住，過年嗰段時間翻嘅，或者係可能屋企有啲大事情，約咗翻結婚又唔定，屋企人可能有啲喜慶事又唔定咁，或者甚至乎有其他嘅大事件要處理都唔定，咁我估佢哋會就翻自己嘅方便去做呢件事咯。 係，我覺得爸爸邊啱呢一樣嘢，因為點解咧？我同我個朋友傾嘅時候咧，係因為佢屋企人咧就會要去旅行啦。咁咧就諗住屋企人去旅行，咁屋企就冇乜嘢做，咁啊格格你都不如翻家鄉啦，都 OK 啦，俾你翻都幾耐下噶可以，咁格格佢就覺得格格一定會行。 哦， 系啦，咁佢同我傾嘅時候，我話你不如問翻格格先啦，因為咧係唔係 唔係你覺得價格行咧，價格一定行嘅、 啊。 有時咧，價格你如果俾選擇咧，佢會諗住不如咁樣啦，我留低喺香港啦，咁、樣會對好啲。咁佢就話點解即係有得翻去家鄉唔好咩？我哋唔可以點樣咧？我哋橫掂呢一度都係可以俾佢翻，唔緊要嘅。人工亦都唔會，你喺香港唔走都係人工照俾你。你翻去印尼亦都係人工都俾你，冇分別噶。我話唔係咧，你諗一諗先啦，同埋你俾價格諗一諗先啦。因為點解咧？我見咗好多價格，都有時係俾雇主都係俾你哋翻去嘅時候，有段時間嘅時候都話係好似夾巴比時間。啱唔啱啦？同埋第二样嘢咧，因为价格翻家乡系翻家乡，唔系去旅行啊。如果你去旅行就好容易啫 ，pack 嘢，然后就唔使买手信，乜都唔使。价格每次如果翻家乡嘅时候咧，佢哋成日都觉得咧系会用好多钱噶。所以如果佢觉得咧佢啲钱未够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呢个忧虑咧。我翻去嘅时候咧，变成我冇钱，反而我又用多咗嘅时候咧，就对我仲反而好伤啊。 系 对钱方面嘅时候， 同埋都要睇佢日常收入嘅。即系我知道咧，以前咧可能早十年八载咧，就有好多价格咧系已经喺香港做咗一段时间，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乎三十年啦，然后就翻去安享晚年嘅。但系近呢十年咧，又真系多翻好多系一啲新嚟香港。第一次嚟的价格啦，咁呢一堆价格咧，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咧，变相佢哋需要储钱啦，要有计划啦，同埋唔系话咧，突然之间我翻咗去三个即系两个月，即系头先话两个月放假啦，两个月跟住冇咗两个月人工咧。就可以搞得掂嘅，即系可能佢嗰边本身都有一成家人要养噶嘛。 当你两个月个人工都继续要出，都需要出俾你嘅话咧，佢都觉得好伤噶。因为Gabby 你谂下吓，譬如话你如果去旅行嘅话，旅行翻嚟咧，你就要买手信俾你公司嘅人啊嘛。如果你公司咧系大概得个十个二十个人咧，就冇乜问题啦。但系如果你个公司有成百几人，同埋你个个你都熟嘅话，你真系要俾晒全部一百个人嘅话咧，嗱，你会觉得系咪比较？够 heavy 咧，比较辛苦。嗱，价格咧，你嗱调转嚟谂咧，如果喺翻家乡咧，分钟佢嗰个村咧，成村人咧，佢几乎识晒嘅。咁咧系村个 好多时都系话噶嘛，翻去请食饭，成条村一齐嚟咁。 一间屋最到至到第一百间屋咧，定系或者五十间咧？全部佢啲嘢佢都識嘅， 可唔可以低調啲㗎？即係我翻嚟冇人知咁樣。 好難嘅，因為點解咧？人哋會覺得你做咩做錯嘢啊？去外國做嘢嘅時候，點解咁低調？你翻去要風光嘅，同埋你我哋上個星期都話啦，格格星期日要放假嘅時候都要著得靚啲，係 啊，新光 景。咁你如果格格翻去嘅时候咧， 要更靓， 唔可以太肉酸，一定要系好好睇睇， 又要治下妆系嘛。 所以格格好，有啲格格就觉得啊，哇，要翻家乡啊，要数数先，要去嗰度计计条数先， 十万九千七咁样。喂，同埋我真系有听过咧，因为好多格格咧真系负责养晒自己印尼嘅成家人噶嘛。就算系即系嗱，我当咧格格三十几岁啦，可能佢嗰啲兄弟姊妹都系三十几岁啦，都可能系靠佢屋即系香港呢一份工作嘅人工去负担啦。我真有听过啲例子啦，系譬如话印尼嗰边就话啊，你翻嚟嘅时候我要买车咁，其实佢真系要计埋噶。或者我试过之前有个格格系翻到嚟我要起屋咁，其实呢笔钱都唔少噶。 所以真系有啲格格系会话，不如我唔翻去印尼住啦。咁我之前啲格格都话嘅，我佢会俾一个 timeline 嘅，我不如呢段时间翻去啦，因为个女生日，咁谂住嗰段时间嘅时候我会陪佢耐啲，咁我就一定翻去嘅时候咧就会有个 party 噶啦，咁就计晒啦，啲条数佢已经 OK 噶啦，咁就大家倾下会好啲咯，觉得就 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就住翻唔翻印尼嗰个问题咧，都唔系话好似我哋心目中谂得咁简单，就系话可能一啲唔同嘅防疫啊、检疫措施咧，就会有所影响嘅。可能心态上有影响，就冇咁担心啦。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格格咧翻印尼嘅时候咧，我记得佢哋系买晒嗰啲雨褛啊，着晒嗰啲防护衫啊，笠晒帽啊咁样噶嘛，即系好小心嘅来回嗰一程都系。疫情初期，我格格都有翻过一次去噶。我好记得佢影嗰张相俾我睇咧，我系觉得哇，你啲防疫意识真系好强。 我记得好似你个格格话唔去厕所， 系啊，冇错。 系啦，就系、嗰几个钟头嘅飞机都唔去洗手间，同埋咧，佢哋去到机场之后，你唔好谂住即刻翻到屋企噶嘛，仲可能要再转车噶嘛，咁我就记得哇，我都好有印象，就系、疫情嘅时候咧，大家系有一种咁样嘅戒备嘅。咁啊，唔知道而家稍微叫做放宽咗嘅时候，但系佢哋自己搭飞机会唔会都系依然唔够胆除低个口罩食飞机餐咧？甚至乎饮杯水去个洗手间都唔够胆咧？咁可能喺呢一种心态上面可以放松翻少少。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个人嘅防护措施咧，都依然系要做好，做得足嘅。好，呢个时候咧，我知道格先生咧都有啲重要嘅消息要同我哋讲一讲噶。 Jadi keselamatan diri penting, keselamatan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juga penting karena semua perangkat gas domestik yang digunakan di rumah tangga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sudah diizinkan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ada stempel GU. Jadi kalau ada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yang tanpa stempel GU berarti yang sudah harus diganti ya dan sudah kadaluarsa lah intinya dan pengguna harus mengatur ada inspeksi keamanan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IMSD. 咁关于呢一个嘅电器使用装置啦，同埋一啲定期维修巡查检查嘅一啲装置咧，咁啊可以上到去呢一个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嗰度咧了解多啲啦。其实咧好多时咧真系唔识噶呢一啲咁样嘅电器安全嘅须知啦，咁啊睇清楚啲，因为咧原来系每18个月嘅一啲即系话譬如一啲 gas installations 嘅一啲安装啊，或者系有啲巡查咧系需要定期去进行嘅。咁啊大家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啦，一定要咧睇清楚自己嗰个嘅装置啦，系咪安全？亦都揾翻啲专业人士嚟到咧，最好咧帮你检查清楚，咁就以策万全啦。好啦，格先生，我哋咧阵间咧七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到底咧印尼有啲乜嘢嘅新消息啦，同埋咧到底一啲新嘅疫情措施啊等等咧，对佢哋格格翻乡下嘅意欲咧，会唔会有所提高或者有所减少咧？我知道咧，阿格先生一定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声音啊，无论系嚟自雇主啦，定还是系嚟自印尼姐姐方面。咁啊，七点半钟之后咧，仲有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咧都系有格 Barbie 同埋有格先生喺度噶，转头见。 Tak seharusnya kau berpaling dariku di saat ku harus jauh dari dirimu.Masih mencintaimu dan yakin diriku hanyalah untukmu. Apa yang kurasakan tak seperti kenyataan. Berbagi cinta selain diriku.Kembali segala rasa yang telah hilang, walau hati kecilmu masih mencintaiku. Tak ingin ku bertahan meski kadang mendendam. Akankah kau bahagia bila cinta?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韩军方话，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种类不明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亦话，北韩可能发射弹道导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那个物体似乎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军方正系分析导弹的射程、飞行高度和速度等具体参数，同埋系咪潜射弹道导弹。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战斗群日前驶入南韩釜山港海军作战基地，准备日内和南韩海军举行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相隔113日之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南韩新政府成立以来北韩第五次发起武力示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希望分别和中美两国加强关系，又说菲律宾有兴趣就共同开发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和中国重启谈判。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前总统杜特尔特六月终止和中国的相关讨论。小马可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说，为了令能源供应多样化，菲方有意同中方重启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对话，但任何协议不能违反菲律宾的法律。曾经形容中国是菲律宾在疫后复苏中最强大伙伴的小马可斯，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持和平，有必要和中国联系。另外，小马可斯早前提到菲律宾的未来不可以没有美国，他在访问中说总体上要和美国加强关系。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参加乌克兰冲突。拉夫罗夫在记者会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情报所作所为已经违反海牙公约中对中立国的要求。拉夫罗夫又说，西方国家早就开始在乌克兰进行操控。他说美国现在将乌克兰视为后院，以保持地区霸权。他同时指出，当前局面亦是由于在西方长期操控下北约不停扩张造成。本港新增5190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占5038宗，新情报多7名患者离世，年龄由72至93岁，8间院舍出现感染，涉及14宗个案。当局建议4间学校共5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香港是对外的地方，暂时每日仍有几千宗个案，认为去到零的机会较细，可能要和新冠病毒并存。另外，政府今日起暂停举行每日疫情记者会，张竹君感谢市民两年几以来的忍耐，又说会继续在新闻稿和网站交代资讯，呼吁市民继续遵守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用王准备设宴款待玉无缘，而另外风女亦都被上厚礼希望拜会，但系都遭到拒绝。玉无缘嘅真正用意，竟然原来同黑风色有关。究竟玉无缘系玩紧咩把戏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निर्देश क्लिनिकों, अस्पतालों, मोबाइल टीकाकरण स्टेशनों या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CVCS में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इच्छुक लोगों 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चयनित CVCS में विशेष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वितरित किए जाएंगे. सरकार और विशेषज्ञ समितियां COVID-19 वैक्सीन की सुरक्षा पर निगरानी करना जारी रखेगी. वैक्सीन आपके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से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देता है. म्यूटेंट वायरस स्ट्रेन से उत्पन्न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आप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सरी खुरा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और सुरक्षा बढ़ाने और समुदाय में एक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कवच बनाने के लिए वैक्सीन की तीसरी खुरा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चाहिए. यह जीवन के सामान्य तरीकों को पुनः आरंभ करने के लिए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我决心要做一个足球员，做一个球星。 点解呢？ 因为可以翻工嘅时候射波。 咁你要下下苦功先得。 吓？点解啊？ 射波好劲嘅卡路士都话过，要勤力训练，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你得唔得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关于射门嘅话题。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31全新音乐节目《港乐港乐》，第一集请嚟 J 风冯允谦大唱新歌之余，仲会分享喺成长过程中点样与广东歌结下不解之缘。 喺加拿大长大，我第一次去认识音乐，其实就认识广东歌，因为爸爸好中意听广东歌嘅。咁但系佢就喺香港工作，咁我有时咧就挂住佢，我就喺屋企抄佢啲 cassette 带攞嚟听咯。 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早晨，嚟到7:39，收听紧嘅咧，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呢个时候咧，先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明日稍后同埋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现时室外录低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6%，加埋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 Sekarang suhu udara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6%. Dan sekarang ini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juga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nya hari Senin sampai Selasa berangin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2-3 hari ke depan juga masih ada saat-saatnya bermatahari. Beautiful Sunday. 嗱，咁我哋都提翻格格啦，即系如果真系有一啲外游啊，或者谂住翻家乡嘅谂法嘅话咧，咁我都可以注意一下而家啲防疫嘅新规例啦，出入境嘅安排咧，亦都系嗰个相应嘅隔离措施变咗零加三咧，咁就会好有唔同噶咯，即系唔需要话再隔离咁多天，咁啊雇主可能亦都可以放宽心一啲啦。 Karena sekarang mulai dari hari Senin ya, kalau orang yang balik ke Hong Kong sekarang itu tidak perlu lagi karantina di hotel, jadi langsung boleh pergi ke tempat kediaman plus tambah 3 hari pengawasan mandiri di rumah. 咁有三日都係要喺家居 隔離啦。亦都唔需要話好似之前咧，大家好擔心，即係哇，會唔會話揾唔到酒店啊，揾唔到地方住啊？咁啊，好多一啲啊，哇，會唔會扣留咗好多日啊？又驚住 check 咗啲檢測，隔家又未必識得去處理啊。咁而家就可能係真係安心咗好多啦。咁當然啦，除咗話喺呢一個出入境嘅嗰個嘅隔離咧有唔同之外咧，亦都要提翻大家咧一啲相應嘅 COVID 嘅一啲相應措施，同埋注射疫苗咧，亦都係同樣重要嘅。 Nah, jadi kalau seandainya yang belum divaksin,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asi COVID-19 ini gratis ya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Boleh bikin janji di online booking system supaya bisa divaksin di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dan juga klinik yang ditentukan, juga bisa bikin janji ke dokter privat ataupun pergi ke tempat-tempat tertentu di rumah sakit publik dan lain-lain. Kalau mau ngambil tiket di CVC tertentu untuk divaksin pada jam tertentu pada hari itu juga bisa. Jadi untuk vaksinasi ini boleh lakukan secepatnya karena ini bisa melawan virus ini ya.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如果咧关于相关嘅详情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咧嗰度睇多啲啦。我琴日咧自己都上咗去睇一啲疫苗嘅最新安排啦，亦都即系想帮小朋友预约嘅时候咧，都发现咧即系佢有好多个语言嘅翻译版本都可以睇到。其中亦都包括咗好多唔同用工可能会比较通用嘅语言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上去睇一睇嘅，即系如果系格格啊，或者系其他咧喺香港工作嘅外籍人士咧，都会有相应嘅语言咧适合你嘅版本咧，可以睇清楚啲关于一啲疫苗嘅相关嘅通知同埋资讯啦。 Betul, ada bahasa Indonesianya versi di sana. Kalau di website boleh diklik, boleh baca sendiri pakai bahasa Indonesia. Dan juga untuk di Hong Kong sendiri masih ada social distancing, masih ada hal-hal tertentu yang perlu diperhatikan. Kalau ingin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Sedangkan di rumah juga tetap perhatikan bersih-bersihnya untuk siram air di pipa U-trap dan juga pakai hand sanitizer, semuanya itu pakai masker masih tetap ada ya, jadi diperhatikan juga. 亦都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睇多啲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同埋提示啦。大家都应该要继续遵守呢啲嘅社交措施啦，社交距离啦，勤洗手、戴口罩，同埋咧嗰个 U 型隔起弯管嘅注水咧，都依然唔可以遗漏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消息咧，关于 WFA th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咧，要麻烦阿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噶。 Jadi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atau WFA itu juga sekarang masih ada.Ya, jadi boleh keluarga-keluarga yang membutuhkan pergi ke websitenya di wfa.gov.hk untuk dicek dan juga nelpon ke hotline 2558-3000 untuk mencari tahu. Jadi ini adalah tunjangan buat keluarga yang masing-masing ada bekerja, boleh keluarga dari satu orang orang dewasa ataupun sampai ke lebih dari itu. Jadi dia ada tunjangan dasar.Tunjangan medium, tunjangan yang lebih tinggi. Jadi tergantung ya satu keluarga itu secara akumulasi satu bulannya itu kerjanya berapa jam. Jadi dilihat apakah bisa mendapatkan tunjangan dari pemerintah soal WFA ini. Jadi ada jam-jam pekerjaan yang diturunkan dari masa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Dan setelah itu...Sekarang ini ada perubahan sedikit lagi. Jadi contohnya untuk keluarga yang boleh dilihat itu bisa kadang-kadang dikasih tunjangan penuh, tunjangan 3/4 atau tunjangan separoh saja. Jadi kalau seandainya tunjangan yang paling mendasar itu 1000 per bulan Hong Kong dolar dan yang tengah itu medium itu 1200 Hong Kong dolar per bulan. Yang paling tinggi itu 1400 Hong Kong dolar per bulan. Anak-anak juga bisa mendapatkan tunjangan anak. Jadi pada saat yang sama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WFA tidak boleh menerima bantuan dari CSSA dan juga ada pendapatan dan limit kekayaan untuk klaim dari April 2022 sampai Maret 2023 ini yang juga sudah tersedia dalam websitenya sekali lagi di wfa.gov.hk. 亦都可以上到 wfa.gov.hk 咧睇清楚关于呢一个咧低收入家庭嘅一啲津贴同埋援助计划啦，或者咧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5583000 25583000啊。 讲得通， Namaste。今集继续有子莉教我哋尼泊尔文。子莉，我知道你喺香港咧都好多年噶啦。最中意嘅香港地方系边度咧？ 我好中意 Tamar Park 同埋个 Seaside in Wan Chai。好靓嘅地方，同埋好 innovative and interesting designs there。 原来系添马公园，同埋好中意去海边。咁海边尼泊尔文点讲咧 ？Samudra， Samudra means sea。 一齐听多次 Samudra。 咁如果系我想去海边，点样讲咧 ？Walai Samudra Bakotau Zanumanta。 哇，都几长、哦。好，我哋拆开一个个字先。咁如果系去，即系去某一个地方嘅话，尼泊尔文系点讲啊 ？Zanu。 咁如果系决定去，决定咁系点讲咧 ？Monta。 一齐听多次 ，Monta。 不如试下一齐读啊。 Malay Samudra Bago Tau Manzano Monta。So Malay means I Samudra Sea Bago Tau the area where there's sea. Zanu Zanu go Monta have the desire like wanna go there。 咁如果你去海边嘅话，有啲咩系一定会做噶？ 都会食雪糕，因为 like there's always an ice cream man nearby。 讲开地方，不如教埋交通工具啊！通常咧喺尼泊尔由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系会坐巴士啊，定系还是私家车，定系还是铁路，定系有其他嘅选择咧？ 冇地铁，巴士系有巴士，但系好似好近嘅地方冇巴士，净系好远 ，like one state to another。 哦，即系话如果要穿州过省嘅话咧，先至会坐巴士嘅。一般嚟讲咧，佢哋会坐一种车叫做 Safari， 咁咧就系电车嚟嘅。咁但系后边咧就大约可以坐到三至到四个人。巴士尼泊尔文点讲咧 ？Gari， 一齐听多次。 Gari， 唔知大家又跟唔跟到呢？多谢子莉一连四集教咗我哋好多唔同嘅离谱耳闻。最后啦，如果我哋活动完结啦，大家开始要 say bye bye 要离别嘅时候，究竟离谱耳闻会点讲呢？ 好似净系会讲 bye 哦。原来子莉话，一般嚟讲，如果咧走嘅时候，大家都系讲 bye bye。不过如果我哋去人哋屋企食饭，受到人哋招待嘅时候，可以对住长辈讲一句 Dhanyabad, azako lagi. Dhanyabad means thank you. It's like a form of bye bye, but like you will only say that like 当你 like 要接受啲嘢。 一齐听多次 Dhanyabad, azako lagi. 多谢今日，多谢晒你嘅招待。唔知大家听咗四集嘅离谱耳闻之后，究竟有边一啲系记得嘅呢？唔紧要，唔记得嘅话咧，就重温翻我哋嘅环节啦。多谢晒子莉呢几集嘅分享， 拜拜， 拜拜。 师培的三分钟讲得通，九月份我们的主题一连四集的离谱耳语，不知道大家学识了多少呢？不要紧的，我们继续会有不同语言的主题，下个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Try everything.